祝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系，大家好。 啊，喂，喂， 嚟咗啦，嚟咗。 系嗱，今日咧， 我啊坐个位又唔同咗啦，吓，即系因为咧就我哋张三兄咧嗰个电话又唔够电，咁啊用呢个电咧，咁嗰条电线咧就只系去到嗰个位，咁我话调一调啦。咁啊好啦，咁啊又见到位， 唔系诶恭贺佢荣任呢个即系上任主持， 系 上任。 好啦，咁啊咁我哋又见到啊吓久违未见嘅钱兄啦。 喂，呢个博士论文， 喂，我想问你啦，你而家系咪仲搞紧博士论文噶？ 搞紧一部分，搞紧 啊，系咪啊？嗱，我集集我都话咧，钱兄系做紧博士论文，系嘛？博士論文可以做兩年，做三年噶嘛？ 因為佢同我講，又即係鋪頭又有好多大媽又話放假，咁佢頂住，咁我唔知道。 兩方面。 咁我唔知道佢係寫博士論文唔得閒啦，因為係要頂大媽嘛，係嘛？ 頂大媽。 咁其實咧，兩樣都有嘅。 兩樣都有。 係啊，咁一方面咧就工作啦，工作要睇下啲員工啦。要頂價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要做自己嘅即係工作啦，要寫埋篇論文咁樣樣，咁所以咧就過去嗰段時間咧就比較少出現咯。 咁日後咧？ 啊，日後啊多出現啲啊！ 嗱，即係前兄啊頂到喉都生埋啦嚇， 咁啊第時阿大媽誒唔得嘅時候就我嚟頂啦嚇，我頂大媽啦， 你又想頂大媽啦？好啦，嗱喂，咁啊嗱第一單我哋講咩咧？嗱咁啊馬英九啊卸任啦，咁啊卸任咗兩個幾月啦，咁誒呢個東 新聞不斷喎， 東吳大學咧。咁啊，就請佢翻去做呢個教授，咁啊有一個叫做嚴家鑑嘅基金啊，學術基金，咁啊請佢翻去做呢個馬教授，咁啊喂，咁啊呢個題好似我哋 係嚴家鑑基金係講座個名稱 啊，嚴家鑑講座 ，OK 好嗱，咁啊我哋呢個題我哋阿宋兄提嘅，咁啊你有啲咩咁少想講下呢個馬英九咧？ 嗱，馬英九即係嗱，我想講馬英九就。其實就係我剛才都講過啦，呢兩個月以嚟咧，卸任咗呢兩個月咧，就其實等於好似冇卸任過咁。 經常有人睇佢， 經常有人睇佢，有啲人鬧佢啦，有啲嘢呢個咩啦，即係佢走嘅時候咧，即係佢個風采，咁啊， 陰容遠在啦。 陰容遠在啦，即係佢嗰個身影咧，即係從喺總統府之後咧，就一路帶翻屋企。咁啊，你從佢即係卸任嗰一刻開始。除了即係當日嘅報章，第二嘅報章講，蔡英文上台點點點之後咧，第二個新聞最重要咧，就馬英九翻到屋企之後咧，如何受到民眾嘅歡迎 ？OK， 咁跟住第三日就跟住點樣去跑步啊？跟住乜嘢？跟住咧又同啲隨扈去啲餐廳度食99蚊就食到飽啊！咁即係一路嘅新聞一路不斷，到近期咧就帶大家行山啦，係嘛？ 嗱，咁啊，即係佢喺未來未上呢個東吳大學之前嘅啲規劃咧，就要全省走透透啦，係咪？做周圍去即係落去呢個民間，咁啊去周圍去拜訪啦，咁啊所以即係啲生活都非常之充實。咁我哋想去見馬英九咧，都睇怕都好難啊，因為咧佢真係似乎唔會俾自己靜落嚟。 其實好容易嘅啫，去嗰度跑步嗰度咧，朝頭早你夠早起身得噶啦。 喂，大佬，我跑兩跑，我唔夠佢跑咁啊，撲街咁啊！我話喂馬總統，我喺終點度等你啊！咁啊， 除咗即係除咗上去玉山嗰度有機會撞到佢之外咧，咁當然啦，即係你踩單車。如果踩單車，你哋環島遊咧都有機會碰到佢。 哇！咁啊唔加撐啦，屌佢喺東我喺西咁啊死得，屌 咁跑步實在啲， 跑步實在啲係嘛？咁啊當然最近就話即係東吳大學有 有興趣請佢即係去做法律博士。 請咗㗎啦，請咗㗎啦， 請咗就法律，因為佢實在咧講呢個即係喺 國際化啦、 國際化啦，同埋呢個海洋法、人權法啦，咁都係專家。咁所以咧就。請他 去做呢個客座講授係嘛？ 好啦，咁啊，時代力量咧，呢、這個徐永明咧，呢位啊，呢位委員咧，咁就即係你啲你知啦，呢啲人咧就即係同馬英九咧就 過唔去嘅， 即係結下咗即係不世嘅冤仇噶啦。即係類似咧，出邊好撚多呢啲即係阿鬱敏啲對家，我哋教主對家咧，冚家產日日都要提鬱敏嘅，集集都要提嘅，唔提啦，冚家產個做節目做唔撚落去嘅。而家就等於咧呢、這個民呢、這個時代力量徐永明一樣啦，即係馬英九有咩動作咧，冚家產佢都要經過把口噏下嘅。 唔係咯。 好啦，咁啊去咗東吳大學咁啊話，即係啊呢個東吳大學請佢啦。哇，咁啊徐永明講落佢，喂，屌你馬英九咧，其實就唔應該咧周圍跑。佢哋咁撚多案在身，又咩呢個貓男案啊，又呢、這個 大巨蛋、 大巨蛋案啊，即係九百有呢、這個泄密案啊等等，好多案在身、啊。佢話：屌你，你都唔請咗佢，其實你都冇乜著數嘅，因為咧到時咧馬英九可能跑法庭咧個時間多過嚟講座，即係嚟到做教書。 亦都因為最近佢亦都即係因為一個誹謗案。啊，咁啊，再上法院啦。 啊，咁即系嗱，八月就冇所谓啦，佢最多唔走透透嘅啫。咁、大佬一踏入九月，可能就排山倒海啲所谓之前嗰啲案件咧，就啊就找呢个马英九麻烦噶咯。咁我话屌你马英九，不如待在即系留喺屋企，唔好周围去， 做宅男好噶啦。 就等呢、這个。等呢、這個即係法院咧，隨時傳召你嚟啦。咁嗱，即係呢啲咧就係冚家產，即係呢啲徐永明咧就即係佢心中咧就啊啦。咁啊，我哋有位國民黨嘅立法委員咧，咁就而家酸佢啦。佢話：喂，屌你！佢你又即係你個成日事必都要提一提馬英九。佢話：你係咪同即係你對馬英九係咪有啲特殊嘅感情咧？ 嗱，依個咧法庭就係特殊感情啊！喂，特殊關係咧就唔係誹謗嘅， 係唔 係誹謗？不過馬英九同東吳大學都有啲關係。 係，佢之前都講過㗎，佢之前都喺度講過課㗎。咁啊，即係都好多人去上嘅。咁啊，當然有好多嗱我。嗱，我睇翻嗰啲留言啊，嚇，睇翻自立晚辈留言啊，哇，咁啊，梗系个个都话，屌你东吴请马英九，唔使搵人上堂啦。咁但系东吴个学生个反应就话，如果马英九嚟，佢哋必即系佢就算嗰堂即系嗰课根本冇关佢系，即系唔佢唔使收分嘅， 都会听， 都要去听。嗱，咁啊，即系呢啲就有立场啦。 佢其实好似第一任行政院院长都系东吴大学校长嚟嘅，系咪？ 我不知道 即系阿马英九上场之后，第一任嘅行政院院长都系喺东吴，系东吴大学校长嚟嘅。 好啦，咁啊嗱，徐明再解释多啲咯。佢话：屌佢，你东吴大学根本系一个蓝色嘅学校。咁啊，我哋呢位国民党嘅立委又讲咯。佢话：喂，屌你里边都好多你哋台独嗰啲。教授噶啦，咁你 阿徐立伟都系喺东吴教紧， 系咁佢咁你又话佢系男，咁如果男啊点会请你咧？系嘛，即系所以咧呢啲人咧就即系等于嗰啲私怨啊，香港嗰啲咁嘅社运私怨咧，就只要你每一集啊每一句咧，几乎都要提住一啲人咧，咁佢哋先能够过活嘅，咁所以徐永明咧都可以咁样讲噶啦，系嘛，所以咧就呢啲人。即系马英九啊，卸下咗身段，咁喂你都唔俾佢安静嘅，咁佢日日都要闹，咁呢就吹佢唔涨。 咁就 国民党嘅美国密西根， 你救佢乜鸠嘢啦？ 美国翻嚟嘅， 即系呢啲人读几多书都冇 Q 用啦。 就有个学生啦，就系徐永明就系、是有个学生就系、是、国民党中常委嚟嘅，咁、啊姓赖嘅，咁啊出嚟讲啦。立委應該就係監察依個政府現任政府，即係監察一個卸任嘅總統。咁你而家點解你監察有咩用啊？ 即係現任政府佢唔去監察，然後監察一個卸任嘅冇嘢，即係冇乜影響力嘅人，真係監察佢。即係咪呢啲人咧？即係食飽飯冇事屙啦，係咪？好啦，我哋唔講噶啦，喂，我哋講 馬英九，即係我哋再補充一句，馬英九咧，即係唔係第一次從政嘅期間。啊！即系而家又卸任啦，就未算系一个即系全职嘅政治人物啦。其实佢喺从政期间咧，喺法务部长嘅期间咧， 佢亦都係曾經翻過學校教書。 啊，佢係卸任嘅。 卸任。 佢當年咧就因為不滿呢、這個，佢因為要反黑金啊，咁同阿李登輝就 反面。 反面。咁佢就辭任呢個法務部長嘅時候咧，就去翻去就去咗政大教書嘅。咁好多人咧就啲香港所謂專家就去教咩書啊？你得唔得啦？咁樣。咁其實馬英九係哈佛嘅呢個法學博士嚟嘅。 高材生啊。 係啦。嚇、啊！咁佢同阿呂秀蓮啲都係啲。都是啲猛料嚟噶，包括呂秀蓮都係。 咁、所以即係啲柯仔專專家就即係抄料就唔該，抄得抄得徹底啲。 係啦，佢依個學術上面肯定夠料噶啦。咁反而咧就係、譬如台灣網民就提啦，喂你嚴家鑑講座嘅教授咧，其實有個要求嘅喎。咁喺馬英九符合乜嘢咧？一咧就係、中研院士啦，第二咧就係一個係唔知咩學術咩啦，咁另外一個就係佢有學有所長咧，其實依個咧學有所長咧，依個咧就係、比較空泛啲嘅，咁但係佢曾經做過依個法務部長，咁就其實喺依個法律方面層次嚟講咧，佢有佢嗱唔一定話佢啱，但起碼咧喺佢有佢嘅一個一方面嘅見解。 咁、其實佢做個總統嘅話，有國際法你應該好啱嘅啦，係咪啊？ 啲㗎， 你國與國與國與國之間嘅事情， 本身亦都係修國際法嘅， 係 咪啊？咁佢亦都係人權，即係佢人權法，佢都好好精通嘅。咁所以咧，佢做教喂，唔係佢唔係第一日做教授啦，大佬。屌你，即係你去懷疑佢做唔做得教授？呢叫多 Q 魚，佢係咪第一日做教授？ 咁亦都係話你班政治人物點解一唔從政就即係翻去教書啊咁樣？咁其實又係兩套標準。喺民進黨方面，因為台灣方。台灣的政治人物咧，你攬埋都是名校的博士嚟嘅，咁、個個都是在嗰方面的專家嚟嘅。咁但係民進黨嗰班人冇做官之後咧，翻去教書啦， 又冇事， 冇人講過啊。咁但係依、這個國民黨的官嘅人咧退落嚟咧就唔比較喎，包括而家城大請咗阿江宜華啦，咁就前政院長啦，咁就去翻去台大教台大。有人反對啦嚇，咁就結果就台大就話都係唔好啦，咁佢亦自己又嗌我唔去啦，咁結果咧就香港嘅城市大就請佢過嚟。 诶，佢嗰个系城大教书啊？ 系啊， 系啊， 上咗任啦， 前几日嚟咗， 上咗任。 旁听下得喎，其实。 應該可以啊。 因為佢嚟去大學教書咧，亦都有啲責任咧，去舉行啲公開講座嘅喎，其實。可以聽下都好嘅，睇下佢教書點樣先。 好啦，嗱，咁馬英九呢一飯咧就唔講啦，喂，我哋講講咧有個叫江春南啊，呢、這個咩人咧？ 哇，呢位就 咁咧，佢就喺呢、這個 最近， 佢以前喺傳媒界做嘅，亦都即係佢嘅筆名叫做司馬文武嚇，咁、都有好出名嘅嚇，即係喺個所謂即係政論方面咧，佢都出名嘅。咁啊，呢位咧，呢位。我哋江春南啦，司馬文武唔講啦，因為佢以前係傳媒人啫，咁而家唔係啦。咁啊，俾呢個蔡政府咧就委任咧，佢成為呢個駐新加坡嘅代表，即係 出事， 即係大事啦，大事啦， 外交官啦。 好啦，咁啊前幾日咧就喺呢、這個咁佢哋喺完呢個國，即係同幾個朋友咧喺呢個國賓飯店飲飽食醉之餘咧，咁啊揸車。咁佢要俾啲街嗰啲 block 嚇，嗰啲 block 咧就 no block 就攔住， 即係台灣叫臨檢啊，即係咁啊，俾啲員警又攔住咗，咁啊要酒精測試，咁一測咧就係呢個酒精濃度過高，就即刻就被拉。好啦，咁啊拉完之後，如果呢啲事情發生喺國民黨嘅身上咧，就撲街啦！屌你，第二日肯定就。即係拆曬天，跟住就立法院裏面就肯定就嘈到嘈生曬，然後跟住好多由綠營發動嗰啲團體咧就包圍呢、這個國民黨啲官員嗰啲 外交部啊 咩部會啊咁樣。 咁啊呢個江春南咧就當然都有人叫辭職，咁啊好多啲尤其是嗰啲醉酒駕駛而即係失去親人嗰啲協會，咁啊要求呢個江春南辭職。咁啊，亦都有啲零容忍嘅團體啊，即係酒精零容忍嘅團體， 咁亦都有啲其他嘅一啲政治人物就喂叫佢喂，咁你即唔係太適宜喎？嗱，因為咧新加坡咧都講咗咧，喂佢唔即係呢位江先生咧，咁嚟做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台灣喺新加坡嘅代表咧，都唔係咁好喎。咁雖然佢冇反對，咁但係都有啲聲音係咁講。咁啊變咗咧就但係蔡政府咧。就嗱呢啲嗱呢啲啊，我哋都唔知講好嘅唔好嗱。國民黨咧一遇到呢情形咧，就所有官員啊、黨員啊嗰啲有職位嗰啲人咧，冚唪唥切割嘅。嗱，屌你唔關我事啊，唔關曬佢嘅啫嚇。即係你哋要揼就揼佢，唔好揼我國民黨，唔關我事嘅。嗱，綠營咧又有呢啲好團結嘅喎， 攬曬 啊！你一揼佢咧，就全個綠營、民進黨啊啲冚唪唥蒲曬出嚟咧，個個都會出嚟攬佢。嗱，呢個咧就藍綠之間嘅分別咧，就有呢啲咁嘅情況。 包括啲遠軍都出曬嚟啦。 係，嗰啲遠軍出曬嚟啦，啊！啲網上嗰啲遠軍冚唪唥蒲曬出嚟咧，就唉，嗰啲又冇事啊，係嘛？即係飲醉酒啫嘛。 你睇下國民黨咪係咁樣咁樣。 係啦，咁啊，咁啊，卒之咧就係咁啊，當然呢個蔡政府嚇咁啊，梗係會留佢啦。咁啊，咁呢個連呢個阿施明德咧都出嚟講啦。佢話喂，佢話咧呢啲嘢咧即係飲酒。即係酒駕啫，佢話但係咧，佢好嘢喎，佢出事呢個新加坡，即係捨佢其誰，其誰咁嘅意思咧。咁我哋睇到嗱呢位司馬文武， 施明德就話即係佢係代佢去新加坡出事咧，即係代表住台灣呢個民主櫥窗， 彰顯 住呢個台灣嘅自由文化。佢唔係話佢自己要光宗耀祖，係台灣需要佢，唔係佢需要大使嘅職位。 咁即係第二個去咧就代表唔到嘅。 咁呢個即係施明德嘅論點啦。 所以啊，施明德有時咧，即係呢啲人咧就古靈精怪嘅。屌你乜左，即係南綠兩邊咧就兩頭跑呢條友， 兩邊都打， 係 兩邊都打。 即係佢唔知出咩牌嘅。總之咧，有時就打南，有時就打綠。佢就即係佢呢個人咧就即係可能即係。在國民黨年代、啊、即係搞台獨啊，搞呢、這個搞政黨咧，搞到 short Q， 即係思想啊，好多時候有啲思緒混亂啊。 或者你繼續講落去，即係呢個酒駕之後嗰、那個，即係嗰個後果之後咧，我哋睇睇嗰個罰則先，喺即係台灣中華民國嗰個罰則係點樣先？即係如果喺酒測嗰、那個每公升咩0.5至0.24毫克之間咁。咁嘅話咧，咁就罰$15,000至$30,000台幣嚇。咁、啊、如果超過0.25毫克，嗱佢超過嘅今次嚇、啊，超過0.25毫克，不但止觸犯呢個公共危險嘅罪嫌之外咧，佢會面臨咧25,000至90,000不等嘅即係會罰。咁喺刑法罰則方面咧，如果查到佢超過嗱，因為佢而家已經超過0.25毫克。咁佢係可以咧，如果喺刑事嘅罰則去追究佢咧，佢係可以被判罰咧2年以下有期徒刑嚇、啊，或仲兼且咧可以罰咧20,000以下嘅罰金嚇，咁、啊、即係其實都幾嚴嘅， 嚴重啊， 好、 okay? 嚴重嘅，要坐監嘅， 係因為咧佢 酒駕啊，酒駕即係更加嚴重。傷到人嘅話咧，咁啊要坐1年以上7年以下。咁、啊、呢、這個咧，致死嘅話咧就3年以上10年以下咁樣。咁當然即係而家台灣有好多而家呢啲咁嘅恐龍法官啦，係咪？嗱呢個就另計，但係一個罰則擺喺面前咧，就係相當嚴格嘅。 咁 嗰個要求，咁當然啦，即係嗱，台灣呢個罰則就坐監，但喺新加坡又更加撲街喎。新加坡咧原來係有即係仲係有黐刑嘅，係打頭嘅嚇。咁啊喺網上面咧，大家都睇到啦，即係打藤嗰嘢咧陰功啦，啊，即係呢啲就唔需要再講啦，即係又要綁身綁腳，又要 嗰啲唔講啦，嗰啲唔關我哋事啦，而家我哋講台灣啦。 咁你即係一個去到一個即係咁嚴格嘅地方，新加坡咁嚴格限酒駕嘅地方，你一個即係有酒駕最嚴嘅人去出事去新加坡，咁係咪有點而哪過咧？ 咁佢當然唔啱啦！你代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 的，你代表住國家出事噶嘛？你即係有一個即係預走嘅記錄，咁你俾人哋係俾人 救病， 俾人救病啦！ 俾人好似喺新加坡 嗱、就是這個、呢個咧，嗱我哋只可以咁樣去睇啦，因為咧呢啲咧就係蔡政府咧係為咗即係呢個利益輸送翻俾呢啲親綠嘅評論人、啊司馬文武咧就喺佢即係筆下咧就即係鞭撻到 即係呢個藍營咧就係體無完膚嘅。咁所以咧，當即係呢個阿綠營執政之後咧，咁就為咗即係要投桃報李啊。咁啊，所以咧就 用色， 所以咧就要即係要買下佢啦。咁所以咧，你點講即係呢個江春藍咧？最後都會出事呢個新加坡啦，呢個因為佢要， 因為其實你可以睇到一路以嚟咧，呢個民進黨佢哋嘅政策都係咁噶啦，咁同埋你都睇到嗰個所以帶動輿論嘅嗰個風向啦，咁佢哋可以係喺綠營嘅人士犯嘅事，同埋如果係藍營嘅咧，同樣嘅事情咧，佢哋可以嗰個風向帶到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睇到啦，咁頭先講到啦，咁啲裙帶關係咁樣，而家就話阿少永啲親戚就全部上曬去啦。好啦，咁而家依個酒價點樣咧？咁而家好似仲未定罪喎、 啊。定嗱，佢基本上就定咗噶啦，就因為佢肯交罰款，就其實見嗱，其實簡單案老實講，應該 set 都 down 咗噶啦。就冇乜後果咧，因為佢話佢又願意交罰款， 又咁道歉又 其實咧，佢冇出嘅。一樣嘢冇乜，你睇到佢幾時認錯？點樣認錯啊？ 唔係嗱，所以咧，即係你睇到咧綠營嘅處事方法咧，就係冚唪唥都包庇維威衛咧，就大家搞掂咗啊！咁呢個又咁你嗱，我又要咁講，藍營咧又係不濟嘅。喂，屌你咁呢啲嘢冚家產，你要炒作佢嗱，即係唔係話炒唔炒作佢？而係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綠營當初點樣對待你嘅？你點樣對待佢咯？屌你老冚家產！呢啲人你就應該一開始就要開動成個藍營機就揼柒佢啦！ 立法院休會嚇，即係 你我唔撚你立法院啦。咁你話你藍營裏邊都好多名嘴啊、名姓啊嘛。 咁啊有批評過嘅，即 係批評冇 Q 用嘅。你係發動一個運動咁做啊嘛。系嘛？喂，你如果你呢试下呢个呢、這个系蓝营嘅新加坡代表，系嘛？你一定扑街得啦！屌你，都唔使过年啦！ 包围外交部，系嘛？ 唔系， 即系 咧呢啲嗱呢啲嗱绿营肯包庇，但我哋蓝营咧亦都系不济，系嘛？即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又唔识去穷追猛打。喂，呢啲直接会直接喂，我唔捻你，你又唔加产， 放紧假啲立委，系 关立委咩事啫？屌你，你成个蓝营，你净系靠立委嘅咩？ 放暑假嘛。 党要做嘢啊嘛， 党又做嘢，党就有发表咗个声明， 有搞用咩？ 你话冇， 我都识发表声明啦。 你话冇用就冇办法啦。 真系，屌你主委 更加 主委，真系主委真系要维护住国民党嘅。 实质住 个阿谢公喺度闹得仲大声过去喺嗰边闹， 佢都有嘅，都有嘅，都 系 喺网上面都有群你追打啦， 够力啦嘛。 你网上你好明显咧，你系比起啲远军咧。系差大截嘅， 即系你要对比，你要对比翻个比例啊嘛。当年喂嗰啲绿营嗰啲阿成班吴家产点对付你蓝营？ 你要用翻 喂鸡翼大过飞机翼炒到， 即系 你今时今日有单咁好嘅摆喺面前， 你都唔追佢， 拔出佢啦。 喺我嚟讲咧，就总之唔啱咧，咁就系唔可以两套标准啦。当日你嘅依套标准啱嘅，我觉得即系绿营 系你 啱嘅，我 用翻呢套标准度翻自己咯。 是啦，你咁你亦都要对翻自己，亦都系同样标准啦。 咁即系所以台湾嗰个民主发展啊，喺实践过程入边即系都有唔少嘢。 即系你反对党系啱系啱嘅，咁但系先至令到执政者咧唔敢咁肆无忌惮。 可能一揭出嚟，原来国民党嘅大堆。 咁但系 唔紧要噶， 好明显 都系自己大堆。 你而家现行犯啊嘛，梗系屌柒啲现行犯啦。以前嗰啲系以前嘅事啦。 你国民党就话要做一个 研究绿营大声啊嘛。 但你国民党话要做一个合格嘅反对党啊嘛，咁你都唔监察政府嘅，系咪啊？你而家政府嘅代任官员嗰个品格问题。咁點解你哋作為反對黨唔攞出嚟講？ 最大問題就係、喂，人哋係將件雞翼大過飛機翼嘅事情可以擺到好大，你藍營唔係，屌你明明一件好大嘅事，你可以和風細意咁屌幾句就算數，咁你咪撲街咯， 因為實在太多嘢要。 即係我哋阿宋主任話齋，點咗噶啦，屌咗噶啦，有教用咩？ 仲未教你，仲未教你， 即係好似。都唔我啲路人甲喺度恥笑两句又算数， 咪咯，系嘛？ 冇 笑下又算啦。呢啲梗系有啲行动要屌你，逼到佢起码有啲，起码佢一反应啊嘛。佢而家都冇，都冇人睬你。嗰啲咩团体真系抗议咪抗议咯，系嘛？咁我系要委任佢驻星啊，你咬我啊，系嘛？所以咧呢个 南營都係即係講鬥爭都係撲街㗎啦，唉，即係共產黨輸喺鬥爭，六營又輸喺鬥爭，我都唔知佢即係仲有冇回天之力啊，唉，我都難講啦。咁啊，總之咧就即係呢啲咧南綠之別啦，包括香港嗰啲蚵仔煎專家都係㗎啦，啊，即係而家六營咧搞到咁樣嘅環境咧，我唔聽到其他啲當年啲即係批評國民黨嗰啲。嗰啲蚵仔煎專家出嚟講幾句，完全聽唔到喎。啊，個撚個好似突然間， 而家忙住嗱香港選舉嘛， 前 大佬， 即係喺南營選舉嘅時候咧，哇！冚家陣成班咧就係台灣專家，屌你咩！六營執政之後咧，成班台灣專家就個個撚識，扮唔識就冇曬。 係因為咁咪就係因為冇嘢好講咯，因為咁撲街嘅原來。 唔係因為唔識講，呢啲冚家產就知道壓錯咗寶，屌你咪真係咁撲街嘅。 一掟掟個快膠班，原來佢跟唔切。 我都唔撚知屌點屌好，當年我屌咪即係我即 係嚇翻自己， 係嘛？ 咁佢都有啲羞恥之心喎。 咁唔知啊，係咪？可能 如果咁講就可能 對第時南營執政佢哋一樣係咁嘅啫。即係呢啲人就 即係你通常你酒駕呢個，即係酒駕喺全世界邊一個地方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好嚴重嘅罪行嚟嘅，兼且道德上面都係一個即係好嚴重嘅犯罪。 好啦，下一次我哋翻嚟再講啊。 好。